三个人啊，我啦、Dancy 啦同阿乔啦，都会为你献上今日一啲好抒情嘅反璞归真嘅民谣，唉，全部都系民歌嘅味道。点解咧？因为今日咧，我哋特别咧就hit 一 hit 嘅，一路落嚟咧，每一次都会有嘉宾啦，甚至疫情嘅时期咧，我都会有嘉宾。不过今日咧就要还下啲歌债，或者系舒缓一下自己心里边嘅郁结啦，好唔好啊？今日嘅天时咧，我哋最好揾啲清凉剂咧嚟纾解一下。清凉剂最好嘅咧，我自己认为就系一啲舒服嘅民歌。咁呢啲纯民歌咧，有中文，有英文，有粤语，有国语，样样都有嘅。有啲系钢琴弹，一啲系最原始嘅，当然用木吉他啦。咩叫最原始咧？即系话我哋喺学校读书嘅时候，梗系唱呢一挺歌嘅。揭开本歌书或者心里面都记得啲歌词，唔使睇都得嘅。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That is mine today. I'll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And I'll slip in your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billion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 can't be contented With yesterday's glory I can'tLove and promises Wint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Right now is my story I'll laugh and I'll cry and I'll s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Your strawberries, and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b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我就唱足几十年民歌啦，咁如果你问我，其中有啲边啲歌咧系喺骨子里边，完全。啲符号啊，啲音符啊，啲吉他嘅 chord 啊、和弦啊，全部咧渗入啲骨髓里边嘅咧，呢一只一定系其中一只，因为由第一次揸起个吉他唱 folk song， 就是唱这些歌开始，包括这一只每一次在演唱会都会唱如果我希望我也因为全场一起合唱的嘛。阿Vince，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唱这只歌的，你估，因为你我想问呢，就其实呢，即是你虽然不是最新一代啦，咁但是你是我下一两代㗎嘛，你学你几时听到呢隻歌㗎呢？听 你唱唔係嘅。 应该係㗎，以前即係冇理由会识呢隻歌㗎。 听民歌歌手囉。 哦，係咩？ 即係我有段时间都系民歌餐厅嗰度伴奏。 係啊。 咁就学咗好多好多嘅民歌。 即係嗰啲全部对你嚟讲当时系新歌嚟㗎。 都系。 都系新歌嚟㗎。因为即系冇可能听过，因为呢啲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喺学校，即系有啲老师一齐捏住唱啦，多数都系啲民歌组啊班里边啲同学嘅一齐唱呢啲歌，即系比较纯情啦。而家学校阿乔，你知唔知你嗰啲你嗰啲后辈啦吓，譬如跟你去弹琴嘅学生啊，佢哋喺学校唱咩歌噶啦？ 佢哋都有唱呢一类嘅福桑㗎。 有㗎。 有㗎。因为其实呢啲福桑即係香港嘅 artist 都有唱过。我細个学呢隻歌呢，就因为梁咏琪佢有唱呢隻歌。 佢、哦、其实就将呢隻歌改变。 係啦，改做中文啊咁样。 好啊，感谢佢啊。因为呢，即係一个流行歌手呢，能够即係将一啲即係咁传统嘅歌呢，因为系佢嘅情怀嚟㗎嘛。佢細个系将佢变成一隻新嘅版本。其实另外一个啦，就是就是那隻叫做 Amazing Grace 嘛，即是都是即是将这一隻传统的诗歌然后呢就变成了流行曲啦，咁即是所以变了很多这些 case 的，只不过将这隻歌呢就再次不是保育咁简单，可以再次有新的生命。这些很简单的歌就是令人哋哇！即系我对我嚟讲特别啲，因为真系好深感情啦，所以我每一次唱呢只歌咧，唔知点解我都会即系有少少毛管动。 同埋学吉他第一只通常都系即系啲简单啲嘅歌，呢只、 啊、 一定系 其中噶啦，即系开头嗰个初级组啦吓。 系、 啊，其实都唔容易噶，因为四个 cut 咁多 吓。 咁、啊、如果我你知唔知我最初咧，我就唔系呢只歌。如果我教吉他嘅时候咧。我就唔教呢隻歌，因为呢隻歌再少啲 cut 系咩咧？就系仲容易揿啲嘅，就 A minor、A minor E7 咁样啦。 啊 ，A minor E7 咧就系咩咧？咩歌？你估嗱？I never dared to reach for the moon. I never thought I'd know heaven so soon. I couldn't hold.To say how I feel, the joy in my heart, no words can reveal. Over and over, I'll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ll kiss you again. I'll see the 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Love is forever, no more goodbye.呢一隻真係淺到無倫啦！ 如果吉他唔係好使喐嘅隻手， 即係吉他唔使喐啊嘛！即係我鋼琴我唔知啦，但係個吉他咧就係直情將佢搬上一格，搬翻落去樓下，搬翻上去樓上咁就得噶啦喎！然後嘣嚓嚓嘣嚓嚓，咁呢個我多數都係第一隻歌教嘅吉他民歌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除咗我之外咧，當然一陣間咧阿Vince都會用佢個鋼琴咧，因為民歌唔係一定係彈吉他嘅。啊，即系民歌味道嘅歌咧，可以即系钢琴伴奏，或者再加好多笛子啊、小提琴啊、口琴啊，即系乜嘢乐器。不过多数都系用一啲即系简单嘅 acoustic 啲嘅，啊，即系共鸣感重啲嘅、原始啲嘅乐器，好少用啲超级电子乐器。咁所以一阵间阿Vince都会用个靓声咧，会唱一啲清新。愉快嘅民谣。咁啊，讲起 today 咧，就仲有对我嚟讲咧，我第二个阶段咧就开始学深啲啦。学啲咩歌咧？就学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歌啦。咁啊，因为 Peter Paul and Mary 咧，即系佢嘅民歌组合系即系世界知名兼夹传奇嘅，差唔多系我哋嘅，我叫佢做祖师爷啦吓，即系差唔多当佢系 king 咁样嘅拜。即系咁啊，难弹少少咧就点咧就系咁啦。 o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e Rusco Puff and brought new strings and sai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ca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r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 flag when Puff roared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A dragon lives forever, but not so little boys. Painted wings and giant rings make way for other toys. One gray night it happened, Jackie Paper came no more. And Puff the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ierce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Puff no longer went to play along the cherry lane. Without his lifelong friend, Puff could not be brave. So Puff the mighty dragon Sally slipped into his cav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Wow, 简直是即系感情完美啊！即系回想起当年我喺学校就系唱呢只歌嘅，咁啊，但系头先咧嗰种感觉咧，唔单止自己揸吉他唱，而系咧我系夹民歌队嗰种感觉啊！咁因为有个女和音啦，我哋以前对民歌队咧都有一个女仔嘅，咁有时即系互相交替啦。如果有啲女仔歌咧，就是佢唱，咁我唱嘅时候咧佢就和我，佢唱嘅时候我就和佢，咁其他咧朋友就系弹吉他啦。有时打敲击啊咁样，咁呢啲系民歌队嘅组合，而家真系好少好少见到，好少有差唔多我最近呢十年八年都冇见过民歌队呢样嘢。有冇见过阿乔？有冇知唔知咩叫民歌队啊？阿 band 啊，日日都见啦。你嗰种嘅 professional band 啦，喺台上边吓，喺台上边咧，即系全部都系职业噶嘛。但系我哋嗰啲咧就即系企埋一堆。咁然後咧 set 三四支咪咁樣啦，咁啊一人一支咪，咁大家企喺度彈，有冇見過呢啲？ 民歌隊而家真係比較少喎， 冇咁滯噶啦。 係咯係咯，可能因為就算你 artist 都比較少係民歌風格嘅 artist。 係啊，係啊，啱啊，因為即係而家啲 artist 咧，可能佢出世嘅時候咧已經唔知道有民歌呢樣嘢。 係咯。 第二咧，民歌隊又更加罕有。因为咧，即系一个人揸住木吉他弹民歌都好多，外国都好多嘅。不过外国嘅民歌队已经亦都系绝咗迹，剩翻啲旧嘅咯，即系剩翻以前啲经典嗰啲啦，都仲有表演嘅，比如 Seekers 啊嗰啲咁样，好 好舊啲 Brothers Four 啊，都仲有表演嘅。不過咧，就講緊係佢哋嘅年紀咧，應該都係好大噶啦。即、哦、係全部，譬如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因為已經Mary 都去咗世啦，咁所以變咗並剩翻兩個，亦都組織唔到啦。咁、啊、好多民歌隊咧都好難能可貴。 細個讀書嗰陣都有民歌，即係通常都係學校吉他班就衍生出民歌隊咁、樣咯，因為學木吉他開始嘛。哦、但係而家嗰啲學生咧， 都唔 彈 木吉他， 學電吉他， 電吉他啦，一彈最多最懷舊嘅可能彈 Beyond 啊啲咁樣 啦，已經 好懷舊噶啦，係啊。阿 Vincent 啊，喂，整啲清新嘅清泉，我哋享受一下咁熱嘅天氣，好唔好啊？民歌味道啊，今日我哋嘅主題 係。揀咗一首啊！呢首歌咧就係好啱我成日揸電單車嘅時候會唱。 嚇！咁犀利，即係你一路揸住一路自己哼啊，喺度唱。 係啊，因為佢第一句歌詞就係、是、I wanna be free。 哦，我中意啊！嗱，呢只歌咧，嗱，我可以講一講。佢本身咧就好似死啦，好似係隊 band 嚟嘅，即係最初嘅時候。 Monkeys。 係啦，佢係咧，佢唔係民歌嚟嘅。咁但系咧有當其時六十年代咧，我好欣賞嘅有好多勁 band 啦，嗱 Monkeys 係 band 啦，咁 Rolling Stones 係更加係 band 啦，咁 Rolling Stones 有一隻 STS Go By， Is th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咁呢只咧而家 I wanna be free 係 Monkeys 嘅，咁但係咧樂隊咧都有抒情嘅一面嘅，所有勁 band 都有啲抒情嘅民歌嘅一面，非常民歌嘅一首 I wanna be free， 我要自由啊！ Make it be fre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六宗输入同一宗本地关联个案，患者是感染变种病毒17岁女学生的妈妈，同样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初步阳性个案少过五宗，包括女学生的20岁姐姐。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当局应该检视外防输入的措施，以及尽快比对香港的个案和深圳和台湾确诊个案的基因排序，找出漏洞。他又认为要两星期内锁定漏洞和可能的传播链，阻截病毒落地生根，防范爆发第五波疫情。政府宣布将会进一步调整回港二计划下的风险地区名单，更新名单的时候，除了包括国家卫健委列的中高风险地区之外，亦都会参考内地和澳门卫生部门通报的确诊和感染个案等，为确保在香港的入境口岸能够畅顺执行风险地区名单，相关地区所列范围将会以小区为最小单位，而不会细分小区内的个别的楼数或者是期数。按计划要求，在抵达香港当日或者之前14日曾经逗留风险地区名单上所列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会不可以按回港二计划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入境香港，而需要接受14日家居检疫。有调查显示，200几间受访学校当中，近八成学校话对执行教育局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觉得有困难或者是很大困难，但相信可以解决。亦都有超过四成的受访学校认为设计国安教育课程和教材的时候相关资料不足。负责调查的善德基金会建议教育局进一步支援学校，包括为中小学增设专职职位，专责统筹校内国安教育。局方亦都应该提供适切的国安教材，同埋为学校增加国安教育津贴。内地社交和网购平台小红书的微博账户据报今日失效。外电报道，小红书在过去的星期五，即是六四事件32周年当日，在微博账户留低敏感言论，内容是反问当日是什么日子，贴文很快就被删走。报道又说，小红书本身的平台和手机程式今日运作如常，但当在微博搜寻小红书的账户就没有结果，部分的搜寻就显示该账户因为涉及违法和违规的投诉而失效。有份投资小红书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暂时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日香港好多嘢已经逐渐消失。 胡桃戏班嘅地下系列继续同大家探讨消失嘅文化。 之前有文具店啦，有照相馆啦，有档口啦，咁今次系急症室啦。咁其实真系想探讨下香港嘅一啲唔同嘅价值观啊，香港嘅状况啊，究竟点样消失咗咧？消失到去边度咧？ 导演陈文刚话俾我哋知，喺今次嘅体验之旅入面，观众会四散坐喺演区之中，被整个演出包围住，令大家沉浸喺呢一个地下急症室之中。 咁我哋每一次呢个地下系列咧，都实有啲沉浸式嘅演出喺入边。咁啊，今次咧观众嚟到嘅时候咧，每一个都要嚟验身噶啦，睇下大家咧嗰个身体状况咧正唔正常，适唔适合咧入嚟睇我哋呢个演出嘅。 既然系戏剧，总会有个故事噶。陈文刚就话要保持神秘。 如果依家已经要开股咧，的而且确系嗰个趣味性啊大大地减弱嘅，咁所以咧我都好建议咧观众咧系入到嚟先慢慢去理解成个戏个内容系讲咩啦。当然都好希望观众咧入嚟验完身之后咧，我哋希望你为自己写一封信嘅，咁啊写完一封信先至去睇呢个演出。咁呢封信会唔会喺演出嘅过程当中需要交俾我哋嘅演员去读出嚟咧？咁呢个系。可以的、哦、所以有一些观众参与的成分影响着演出的。 6月11至27号胡桃戏班黑盒剧场 地下急症室。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近日大家对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有些疑问。其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人士是不是不应该接种疫苗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性疾病人士其实都是属于新冠肺炎的高危组别来的。若果不幸感染了的话，就会有较大机会出现病情严重的情况，甚至是死亡。所以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你的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种疫苗的。而接种疫苗还有效预防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疾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间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节奏也未停断，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 这个就叫做问，即是你问我我就会答你那个问。这个歌其实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的当年，究竟是几多年，总之80年代啦，咁就举办了一个，即第一次呢举办一个叫做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咁就创作，所以这个歌是原作的。咁曲啦同埋词呢都是新曲新词参加比赛。于是乎呢就赢了冠军。呢一首就系由欧桂芬同埋叶元春所唱嘅《吻》啊，咁其实作曲嘅就唔系佢两个嘅，一个叫做欧子华嘅朋友咁啊，咁其实咧民歌好多人都问我点样先算系民歌咧，咁样即系正等于头先阿 Vince 唱嗰只《I Wanna Be Free》咯，即系最初嘅时候咧就唔系嗰个底咧唔系民歌底嚟，因为佢嘅睇佢嘅出处咯。同埋睇佢嘅歌词啦，咁但係以前呢因为你个文字嘛，英文都系 folk， 都系啲即系比较质朴嘅当地人啦，譬如话农夫啊，譬如话即系赶羊赶牛嘅人啊，我就算我哋中国嘅民歌都系咁样，都系啲乡村嘅地方呢开始兴起，然后一路咁传颂啦。咁后来呢啲城市开始慢慢耸立嘅时候呢，就有所谓城市民歌呢，其实是一啲新嘅品种嚟。咁当然都唔喺香港开始嘅，譬如喺 New York 嘅纽约咁大个城市咁繁华，所以有 Simon Garfunkel 啊嗰啲咁啦。佢唱亲呢唱城市里面嘅事。咁最所以呢民歌一样嘢呢就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除咗一啲已经系本身系喺一啲即系乡村啊民族嗰度兴起嘅歌一路传落嚟之外呢，就算是新作的呢，那个唱歌的风格，伴奏的乐器，编曲的感觉，全部加加埋埋呢，就形成了民歌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呢全部都是这些质朴的民歌味道。等于我自己啦都有一只城市民歌的。为什么叫做城市民歌呢？因为我在香港长大。我当年呢就读紧书的时候呢，在空堂的时间呢就坐在一个学校的楼梯那里作的一首歌。所以讲嘅嘢咧，亦都唔系乡村耕种啊呢啲咁样嘅即系生活啦，而系讲我少年时代想做嘅个心系点样谂嘅一啲嘢，就叫做少年梦，当年嘅作品。 我往日少年。望时光转眼消逝，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像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牵挂，骑着脱缰骏马。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冲 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尽谁伴我日美梦，如昙花转瞬一现，醒觉已无言，状元方新的开始，像冲击海浪，如潮涌翻过彼岸，前路我不必惊怕，何惧莫测变化。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尽谁伴我谁伴我攀险，尽谁伴我。 哎，果然咧有啲即系喺攀险进嘅时候咧，有啲惊险嘅情况出现啊，咁嘅声音，可能系嗰啲山石咧，即系一找之后咧找不紧啊，一路碌紧落嚟，哇！我要左闪右避咧，先至可以喺呢个险峻嗰度咧，就系逃过咗呢一个冲击吓。不过唔紧要吓，少年嘅时候咧就真系乜都够胆吓，而且心里边咧好有呢一种即系向远方冲击吓，向远方流浪也好啦吓，喺好似歌嚟讲咧，就往天冲，迎着风暴翱翔吓。呢挺心而家唔知有冇咧，我真系唔知道。不过系当年系少年时代，作咗只歌之后咧，歌词咧就系我同一位我大学嘅同学一齐，徐启宏咧系一齐写嘅。咁好多时候我都有啲同佢合作嘅，讲因为佢系我同学，所以变咗喺学校创作嘅时候咧就最适合啦。咁放咗学或者喺空堂嘅时间咧就放埋，我哋读下呢个歌词咧应该点样写吓。后来当然系贯成咗唱片咧，成为咗主题曲添。少年梦将我哋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又带去咗另外一种嘅唔同嘅感觉。因为当初我哋以前所唱嘅民歌一定系唱英文嘅，仲要系唱嗰啲 Peter Paul and Mary 啊、Brothers Four 啊嗰啲。咁而家我哋咁好多都系啲我自从开始灌即系粤语唱片之后咧，就将所有民歌嘅味道就摆进咗粤语歌坛嗰度。阿 Vince 啊，其实咧我成日都发觉，因为我细个都读好多旧学校嘅寄宿添，寄宿你知啦，寄宿即系你。直情是围绕住喺个校园嗰度咧，你早土又好，或者你星期六星期日又好，夜晚又好，你祈祷嘅时候啊，都有时有唱歌嘅。我哋经常都喺教堂唱歌，唱好多诗歌。咁我又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我唱嗰啲民歌咧，同诗歌嗰种味道好相近嘅。因为好多既是诗歌又是民歌味道，你唱一两只嚟示范一下，睇下边啲民歌味道嘅诗歌。 好啊，咁啊呢一首咧就真系我谂都有差唔多三十年历史啦，唔系应该可能超过三十年历史。呢首歌咧叫做《我已找得盼望》 啊。哦，系中文嚟嘅，即系唔系传统嗰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本地创作嚟嘅都。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好啊，我希望找到呢个民谣的盼望。 就住存在我心里，欢欣投生窝，因他舍身救赎，除去痛苦失望，我心唯愿永跟随，一生弃罪望。 好听的歌咧，就系、是、无论你系第几次听或者第一次听都好咧，听有一种舒畅感怀嘅感觉，系好过啦，我认为。咁所以 其实好多都系本地创作，因为咧、我哋以前教会唱嗰啲歌咧，系英文译中文咧唔啱音噶。 系啊，最初期嗰啲啊嘛，嗰啲佢嗰有一两本好出名，亦都好经典嘅song book。 青年成歌、 啊、我全部都有唱过，因为我就是在个教会学校那里，我们每差不多每日都会唱诗歌，所以呢就如果入教堂呢，就每有那些青年成歌就夹住在那个教堂的座位的背脊那里的，那你可以随手拿就可以唱、啊、其实呢、又调回转头讲，我们学的文歌呢，我初初学文歌的时候呢，当然我哋未有中文民歌，咁我全部唱英文民歌咧，唔系净系唱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咁有啲歌唔知边度嚟嘅，咁你睇下内容咧，原来咧大部分都系一啲美国嘅民歌咧，佢就其实系诗歌嚟嘅，因为美国嗰个开发你知啦，即系一啲好啲移民去啦，咁亦都好多教徒去到嗰度开垦啲地方。咁所以开始建立啲小镇啊，咁样咧佢一定有教堂啊啲咁，所以佢哋作嗰啲歌咧，全部都系你会听到好多 Hallelujah 嗰啲喺度嘅。譬如话我求其你 Banks of Ohio 即系爱嗰个州份嚟嘅，咁嗰啲全部都系一啲诗歌嚟嘅。咁譬如甚至乎 This Land Is Your Land 啊啲咁样，都系啊，都系诗歌嚟嘅。咁但系诗歌同民歌咧系分解唔到，即系喺美国初期嘅时候，咁所以我哋有时遗留咗落嚟嘅，我哋唱好多咧都系英文嘅诗歌，咁本地就而家头先阿 Vince 唱呢啲啦，即系喺教会里边嘅朋友作嘅，但系好民歌味道啦。咁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本地嘅民歌味道咧，唔系太多嘅。咁但系我就已经着意咧喺呢好长嘅一段日子咧，希望将一啲有民歌元素嘅，将佢用民歌嘅风格去演绎。即系譬如童年时啊咩，咁你一唱嗰啲歌词，你就知道仲唔系民歌喺乡下嘅时候，即系同佢青梅竹马吓，即系插朵花喺个襟上啊，睇下月亮啊呢啲系咪？咁就另外一只咧就系卢冠廷作嘅，就非常之 即系出色同埋流行啦。咁佢作俾阿卢艳薇阿 Brenda。不过话时话，我当年同阿 Brenda 又系一齐唱民歌嘅，我哋有组成民歌队嘅。即系玩一下，即系各有各唱，但系又有时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会用民歌队唱。咁我亦都有时同佢一齐行山嘅，而家兴嗰啲咧，行下水塘啊咁样。所以呢只歌咧，衬晒我哋以前嘅情怀。歌名就叫做《泥路上》。 常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半袭，雨里并又起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恩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半袭，雨里定又起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自当初太笨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呢一首歌叫做《泥路上》，大家一定听过好多次啦。原装正版唱咧就系阿 Brenda 卢艳薇，佢而家都系噶。每朝我谂佢翻去电台做 DJ 嘅时候咧，都会经过一啲泥路都未定。因为佢哋虽然喺城市里面住，咁但系周边都系充满咗郊野嘅风景。当然后来卢冠廷咧觉得，哇！呢只歌我作嘅噃，啊 ，Brenda 唱得咁好听，等我又录先，佢又自己录翻自己嘅作品。当然我最欣赏之一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我讲过好多次，我好中意里面佢形容爱。即是一些以前我們純真的愛的時候那種人慾，他說泥路上懷過去，又覺愛似青苔，不經意地細細蔓延，竟將我的心滿蓋。 民部族上个月在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儿童的遗骸。根据当时的官方记录，那间学校只有50人死亡。总理杜鲁多日前公开要求天主教会负起责任，呼吁公开寄宿学校的相关文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做人最紧要系咩？ 做人最紧要挺直腰骨。 答得咁好，有咩奖？ 仲话有腰骨，你哋挨到条扶手实一实， 其他人唔使扶咩？啲礼物留俾二台听众啦。 想答问题赢奖品， 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疫情令更多人反思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社会、 环境、 健康、 人与城市的关系。 为了呼吸一啖新鲜空气，香港人纷纷在假日走到郊外， 是解脱， 寻求解脱。是不是我们的城市出了问题？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绿建专家组成员易威远就告诉我们，绿建筑设计除了舒缓气候变化，还对健康生活有直接关系。 人一生可能有 90% 时间都是在屋宇里面，建筑本身提供到一些条件是令到人们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甚至乎这个根本是一个底线来的，如果是破坏我们的健康，那就本末倒置。譬如我们看回我们的建筑条例，最初条例的名字就是Public Health and Building Ordinance， 名字本身已经代表了建筑物的条例的产生是与公共卫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Sick Building Syndrome， 病态建筑症候群， 简单来说是某一些人在只靠冷气维持空气流通的密闭空间中逗留，继而出现气喘、过敏或者是打乞嗤等等的症状。病态建筑症候群的成因很复杂，包括建材、室内污染源或者通风设备都有影响。 历史发展到今天，就有一个问题不自觉产生了，就是很多 building 都是 enclosed building， 即是密封的空间，很难找到个开到的窗。但原来先锋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如果我们开窗的话，就可以有很大的室内空气的退换率。但是你冷气系统在里面不断循环，其实扣入了先锋的幅度就远远不够你开窗的。 为了环境，为了健康，你会不会都想一想，而家闩一闩冷气，开一开窗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在半空，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风筝隐隐现那方，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奢望 多谢林志美同我哋唱呢个歌叫做《风筝》啊，咁啊，《风筝》都有好几首嘅，有另外一首中文嘅《风筝》咧就系曾鲁德嘅，当然系唔同一只歌嚟嘅，不过呢一种题材咧，又一定系好啱喺民歌嗰度用啦。咁啊，因为我哋细个咧的而且确嘅成长嘅过程当中，有些男仔啦，差唔多一定都放过纸鹞，放纸鹞咧又真系好好玩嘅，好多嘅。好多技术喺嗰度，好多窍门啦。尤其是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即系唔系话你有好多钱买啲好劲嘅纸鹞，然后戒断人哋嗰只，唔系乜意思。对于我哋自己嚟讲咧，放纸鹞咧系一种即系好质朴嘅童年往事。因为所有嗰啲纸鹞咧都系我自己整嘅，啊，连啲线咧都系自己吓攞阿妈妈嗰个车衣机嗰度啲线攞嚟放，所以加加埋埋咧。呢一啲都系我哋香港人，即、就、系、是、我哋嗰代成长嘅故事。放完纸鹞咧，我哋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啦。我系 Albert 欧瑞强，仲有阿边士同阿乔啦，好开心今日可以好 relax 咁样啦，倾下偈，讲翻下啲民歌往事。讲起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咪听到一只问啦。咁、那个问咧就系参加城市民歌创作比赛，但系其实未有呢啲参赛歌之前咧，咁我哋要抛砖引玉啦，话俾大家听乜嘢叫做民歌啊，乜嘢叫做城市民歌啊咁噶嘛。咁啊，不如就唔好揾啲主持人出嚟咧，长篇大论咁样咧讲一轮演讲啦，不如唱只歌。所以咧就邀请咗 Ricky 峰同埋郑国光老师咧，就写咗一只歌，由我去演绎，话俾大家听。嗱，城市民歌咧，大概就系咁噶啦。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假意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一首好歌似风，吹醒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不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假意愉快，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一首好歌 似风，吹醒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不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 是啊，一首歌的歌词就讲了很多关于什么叫做城市民歌呢，即是说其实是自由创作，不需要太靓的，唱出了一个问题，人人用心语话，用个心讲也不必假如化。我最欣赏的就是一首好歌好像水一般，就知音奔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就好像我们的节目一样，都不会觉得累的，二十几年下来呢，我们都是不断将这些似风吹醒心中的幻梦的一首歌，好像水一般唤醒世上群众的一首歌，不断地希望跟大家分享的。讲起这些城市民歌呢，我刚才都提过，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流行歌手呢，他们唱的歌，比如说陈百强好，张国荣也好，关智琪也好，他们未必是民歌手来的，但是他们唱的歌呢，可以有一些是很民歌味道。那当然呢，舉例最好的當然是林子祥，因為他根本是唱民歌先，他是民歌發燒友，所以那些一個人三人行我要走天涯，那些全部是 Peter Paul and Mary 那些福桑改的。那 Vince 如果有許冠傑，其實有很多民歌，我最初即是受他吸引呢，就一定是第一隻叫雙聲情歌啦，咁啊用物吉他咁弹，好似就係自己揸吉他追女仔咁。跟住呢就浪子心声就更加啦，即係孭住个背囊可以即係可以去流浪啦。咁阿 Sam 又有好多歌㗎喎。 咁我揀嚟呢一首呢，我都觉得如果用民歌感觉唱呢会幾好听。 係呀。 係呀，就係这一曲送给你。 哦，最好啦，头先我讲过一模一样，如出一次，就係将呢啲似风一般似水一般嘅歌曲。好似风春风吻上我哋的脸一样，好似水一般奔向远方。 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一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欺你。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屈膝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情。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紧记，这一曲送给你。 知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生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情惑，此刻无你色彩。 这一曲送给我们二千零歌的所有听众。Vinci， 不如这样，我们开一间店铺。那间店铺呢就叫音乐精品店。里面呢一行有什么都没有的。全部有些 CD 机在这里，你喜欢揀歌呢，揀了这一曲送给你，那就送给你。你看这歌词真的几冧的。即如果你将这个歌，你刚才你将这个录音是你唱的，送给你的心仪的男朋友，这样才算。 同埋这首歌很好啊，无论你是什么烦恼呢，听到这首歌都一定啱。 是的，嗱，他说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又有呢就是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哇，这些全部实现晒就正了。咁好过你即係买一个好贵嘅礼物啊。呢啲呢真係无价宝。咁就整一个音乐嘅生日精品店。啊，生日就送呢啲歌。咁就作错嘅大炸歌咁样。得唔得嘅呢？有冇啲咁嘅铺头嘅呢？里面唔需要咩多装修嘅。最紧要呢就摆两个，有一个钢琴喺度。你可以有现场录音版。或者是 pack 咗嘅，即係录低嘅，又有现场两版，就你即係见到阿 Vinci 喺度弹琴喺度唱，然后就录影咗，然后呢嗰、那个买家呢就好似企埋去 hey hello 咁样，即係我送俾你呀，咁样讲几句说话，咁得唔得嘅呢？ 好似真係有呢啲嘅， 真係有 有啦，网上已经 哦係呀， 有一个好似係即係俾少少钱，然后就讲啲祝福说话， 係呀，邀请啲邀请啲艺人嘛，你会可以搵某某 artist 咁样。又系好耐噶啦，呢个亦都有人问咗好耐。 但我估 Albert 你会做蚀本生意嘅。 点解？ 你会忍唔住即系未收钱就唱咗先？ 哦，系，哇，仲要唱埋添啊！但系通常我睇到佢哋嗰啲网上嗰啲咧，都系讲嘢嘅啫。祝你生日快乐啊！咁就算噶啦。 呢、這个咪就系你做二千靓歌嘅使命咯，其实。 系啦，系啦，我已经送呢个每个礼拜都送。系我哋两个啦，三个啦，吓，即系有嘉宾啦，咁我哋每个礼拜都会送一啲无价宝，这五十曲送给你，每一次一打打咁送。 这二十一年的曲送给你。 是啊，每一次送真的十几二十只，有不同的风格的噃。你如果你买啲礼物咧，可以买啲西化啲英文歌啊。嗱，呢只咧又系冧歌嚟嘅，冧嘅民歌。咁咧以前咧有一对兄弟叫做 Ethley Brothers， 佢哋都冇话系自己系民歌手嚟嘅。他们都是唱流行曲的，不过流行曲奇怪的，就是每一次呢都是和音这样的，这是一个特色来的，也都很和协和，因为他们作的时候已经想起两兄弟一起和唱，所以他作的旋律呢一定可以和，所以我今天就跟他边时可以唱这只冧歌送给你，因为这歌名已经是冧人的，叫做 Devoted to You。阿乔可唔可以俾啲吉他我哋？啊，因为我个吉他突然间坏咗。 Darling, you can count on me till the su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输入个案，有三宗带有变种病毒。唯一的本地感染个案是寻日确诊感染变种病毒17岁女学生的妈妈。女生的20岁姐姐亦都初步确诊，她曾经去过尖沙咀和荃湾等多个商场。消息话，卫生署已经将17岁女生的病毒基因排序，比对深圳当地的确诊个案，发现有多个不同之处。相信女生的感染源头并非来自深圳，但仍然有待确定结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说，本港院舍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住客和员工分别只是占总数大约 3% 和 23%。 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担心，本港一旦有新一波的疫情，院舍内的长者有很大风险。他指出，院舍员工接种疫苗是必须，过往曾经有院舍员工受感染之后将病毒带到院舍，导致院内爆发，但如果强制员工接种，可能会有人手短缺的问题。业界正是研究不同方法鼓励员工接种，例如设立疫苗假期和举行大抽奖给已经接种的员工参加。陈志玉认为，当局可以向长者和他们的屋企人提供更多有关疫苗安全的资料。本港今日空气质素欠佳，环保署下昼至晚上在多区的监测站持续录得健康风险甚高的水平。屯门和元朗甚至郊区的塔门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更加一度达到10的水平，是近乎最差的一级。到晚上9点只有东涌的健康风险稍为回落至高水平。另外，就日前有运载大量金属废料的货船发生火警，引起浓烟波及多区。有区议员批评政府未有交代异味对人体有没有害，促请政府提高通报机制的效率。日本东京都再多351人确诊新型肺炎，至于冲绳县新增183宗确诊，累积增至近18500宗的病例。冲绳县最近一个星期单日新增确诊数字稍为减少，但感染率仍然属于全国较高的水平。厚生劳动省派遣专家前往冲绳县支援，协助治疗重症患者，强化当地的医疗体制。

在某天可会沉默心中的自我。我喜欢千峰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荒阴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挫，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过。未见的可有着期望，已去的不想再回望，满写的感情常被努力地埋藏。冥想中少不了无奈，叹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沉默心中的自我。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荒阴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挫，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过。父爱的可会获原谅，被弃的还能跌几趟，那天找到答案。 多谢 Parkin， 李克勤唱的歌叫做《看海的日子》啊，呢只你有冇听过李克勤唱民歌啊？就是呢首啦。其实呢一只歌咧，又是我哋呢一个城市民歌创作大赛，即系第二期第二次的创作大赛的得奖作品嚟嘅。咁啊，当时有好多呢啲得奖作品咧，都会揾一啲我哋大家好熟悉的大歌手去演绎，咁啊，包括有张学友啊等等。咁啊，克勤啊，当然唱咗呢只我最中意啦，因为我谂全香港人都多数会中意啊，知点解？因为歌名叫做《看海的日子》，你想唔想呢间屋系望到海景？ 啊，我真系噶，我细个大都系，虽然住公屋，但系真系对住海噶。 哇，发达啊！即系抽到呢啲，即系而家有嘅，有好多即系所谓咩牌，咪叫即系公屋豪宅噶嗰啲吓。 系啊！ 哇，即系全海景喎，因为嗰啲冇得争取嘅，系抽噶嘛，系咪啊？ 因为嗰阵时咧，因为我住大埔啊嘛，以前咁啊，爹哋妈咪而家仲系，咁我哋嗰阵时系一个新市镇。咁係好远㗎喎，即係你要跟即係要入条吐露港公路先去到嘅地方。咁所以呢就俾一啲呢比较好嘅 view 嚟。 即係以为就冇人要啦，咁远即係咁。哇，而家就。 吸引你入去囉。 而家就发达囉。哇，全海景成个大埔海。咁当然呢就头先有个叫看海的日子。我觉得应该介绍俾一个香港小姐唱。佢个名字叫做向海南。哇，仲靓呢个单位。已经向海㗎啦，仲要面面向南。呢啲都係即係卖屋嘅时候呢就最佳嘅卖点。唔該晒克勤就真嘅呢一首民歌我经常都会有即係播放啦，因为真係好舒服，叫做看海的日子。返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係 Albert， 我哋有边时同埋阿乔啦，今日呢我哋嘅嘉宾呢就係你，而嘉宾呢主要嘅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一些民歌味道的歌，包括中英文的歌。 阿边士，我哋有好多中文歌咧，都好有民歌味嘅，甚至有啲咧本来系剧集嗰啲插曲啊等等啦吓。咁但系因为要衬嗰个剧情咧，好多时候即系有啲文初妆又有，有啲系好啱嗰种情怀，好民歌 feel。因为佢讲乡下嗰啲地方啊啲咁， 系啦，又讲山讲水啊， 系啦，多数都系有山有水。咁诶，睇到啲歌名都清新个人嘅吓，大热天时听只骤雨中的阳光，晒一晒佢先。当年丽的嘅电视剧集里面的插曲《骤雨中的阳光》都是啦，呢啲佢阿黎小田写嘅时候咧，应该都冇谂过啊！呢只系咩曲式，佢哋唔谂噶，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啱嗰个剧啦，只歌好听啦，摆喺唱片嗰度又受欢迎，咁就自啱。当然亦都要趁嗰个原唱者演绎者嗰个歌声啦。系啊，曾路德唱嘅《骤雨中的阳光》，跟住我揀呢只咧，亦都系我啲陈年嘅黑胶唱片里边嘅其中一首。咁但系我都估唔到，我哋当初系我选嘅只歌，因为我好中意听嗰啲外国嘅歌曲啦。咁啊，唔系净系听民歌嘅，咁又听有啲资深嘅大歌手咧，佢哋即系唱一啲好深情嘅情歌啊之类都好耍架。咁其中我一个偶像叫做 Matt Monroe。Matt Monroe 咧，佢唱过无数咁多歌曲同埋唱片。咁其中有一隻咧，就唔系话太多人好熟悉都未定，就叫做 Wednesday Child。星期三嘅孩子，星期三出世嘅孩子会系点咧？会唔会系少少悲情嘅咧？咁呢只歌就真系当年咧，以我一个后生仔咧，就即系接到呢只歌咧。咁卢国沾先生咧，即系佢为我写词。哇！而家越唱咗咁多年咧，就越觉得嗰种即系嗰种好似电影里面嘅 scenario 咁啊，有啲场景咧就喺只歌度慢慢你哋感觉到，就系、是、其实有少少悲情，就系、是、一个妈咪咧系放低咗个小朋友个 B B， 忍心放弃，摆咗喺教堂嘅墙角嗰度。歌名就叫做《教堂钟声》。教堂钟声响几遍，教徒心境多恬静，墙角落阵阵哭声，痛心忏悔，天主默听。去年今天花开遍，我曾舍弃小生命，曾放在那大屋边，佢已跟我声，不跟苦声。我已今天刚一岁，两人今世怎见面？唯有望望我父天主，你似乎于世得到好恩惠。教堂钟声敲几遍，佢如今带泪离开，沉痛地阵阵悲声，每天忏悔，天主默听。悲情的歌曲，即可能是我唱那么多歌最悲情的一首来的。虽然是很抒情，很民歌 feel， 但是个歌词真的讲每一次唱回看回个歌词、都觉得真的阵阵悲声那种感觉。一阵间因为我唱英文都有首类似的英文民歌，所以我特登揀两首少少悲情嘅，但系悲情歌等于即系悲情电影一样啦，系咪唔好嘅咧？未必一定系 negative 嘅，因为如果我哋听得呢啲歌多咧，即系有时会舒解一下，即系心中嘅郁结都未定吓。 我以前都经历过。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会听啲极悲情嘅歌咧，佢就会将你心中嗰啲唔知点样勾晒出嚟。唔知咪负负得正咧吓？ 即失恋听 系啊， 听失恋歌 系啊系啊，所以好受欢迎嗰啲失恋歌，好多人失恋啊嘛，因为所有后生仔都失恋嘅，所以年青嗰啲乐坛咧，全部都失恋歌嚟嘅， 系真系 系咪啊？我谂有九成啦。即其实呢个已经系证实咗嘅，点解咧？即系冇理由中意听失恋歌，然后我就会失恋，我就好唔开心，唔会嘅，因为失恋啊嘛，系真嘅呢样嘢。咁所以有时等于我哋会抒发嘅感情，譬如啊，同一齐去睇下睇到嗰出电影咧，即系话成包纸巾都用晒咁样，咁你应该贴钱买烂手唔通？唔系嘅，就系抒发感情啦。啊，阿边时？你整翻一只咧，斗一斗翻起嗰种感觉啦。嗱，呢一只咧，就是、我又系我即系青少年时代咧，经常唱嘅民歌组咧，即、就、系、是、我哋搞民歌队咧，就都会夹呢只嘅，因为觉得佢写得好正，同埋比较唔系太传统嗰啲嘅。原装正版咧就是 Loggins and Messina 一两个组合，即系 Kenny Loggins 好出名嘅后来吓。咁咧呢只歌咧就讲咧，即系话，我哋两个咧，所以我哋两个即系喺埋一齐，我哋冇钱，但系唔紧要，我哋总之喺一齐，我哋有一个小朋友啦，而家吓嗰个小朋友啊，系咩星座咧吓？咁、然后咧佢嘅性格会系点咧吓？改个咩名咧？即系嗰挺温馨嘅感觉。歌名咧叫做 Danny Song， 嗰个小朋友唔系叫 Danny 啦，可能系。我哋请阿 Vince 用女声唱出呢只 Danny Song。 Smile, tell me I'm the lucky one. Ever just begun, saying I'm gonna have a son. He will be like you and me, free as a dove, conceiving love. Sun is gonna shine bright, and even though.Honey, everything will bring a chain of love. And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you bring a tea of joy to my eyes. Tell m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Same as through a month ago, I was paid a cheap, never got high.Oh, I was a sorry guy. And I was smiling, faced the girl that shared my name. Now I'm through with the game.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nd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Strong and kind, and the ladyboy is mine. Now I see the family where the once was known. Now we just begun. Yeah, we're gonna fly the sun. And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The girl who holds the world in a paper cup. I bring you love, love her and she brings you light. And if you find she has your mind, better take her home. Don't don't you live alone? Drive you with what's love or so. And even though we ain't got mone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honey. Everything we bring, a chain of love. And in the morning, be 但他未有回应加拿大各界呼吁就事件道歉。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发言的时候，促请加拿大政治和宗教领袖坚定合作，就今次发言展明真相，寻求和解和疗愈。涉事的寄宿学校位于卑斯省，1890-1969年间由天主教会代加拿大政府营运。一个原住民部族上个月在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儿童的遗骸，根据当时的官方纪录，那间学校只有50人死亡。总理杜鲁多日前公开要求天主教会负起责任，呼吁公开寄宿学校相关的文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终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这个歌叫做《总有缘》，我是改编自一只很久很久的英文歌曲，当然歌词就是讲我自己的感受啦，即是做演唱会的主题曲啫。好，咁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哋今日咧就个嘉宾就是你啦吓，因为我哋间中咧都会唔请一个外边嘅嘉宾嚟嘅，咁每一次都有，不过今日就系我同阿天使啦，同阿乔啦，三个人咧同你分享咗我哋啲民歌味道嘅歌。中英文好多都有，有啲咧本身唔系话点民歌，但系咧一用民歌嘅风格，同埋佢本身嘅民歌嘅味道好浓咧，我哋都会演绎嘅。阿边时，我以前咧识得一位即系初嚟报道嘅时候咧，呢个歌手，我觉得佢系即系民歌手嚟，因为佢唱亲歌都系揸住吉他啦，第一由佢嘅唱歌风格啦，外表啦咁都系好复桑嘅。佢就係老冠廷啦，当年嘅。咁初初佢都係美国住嘅，咁返到嚟香港呢都係揸咗个吉他喺一啲应该係酒店里面呢去唱歌嘅。咁喺酒店里面都唱咗好多情歌啦，梗係。如果唔係又唔会喺酒店嗰度识咗佢太太啦。咁佢嘅成名作呢我好记得嘅，就係全世界都知道，因为从来冇听过有人用呢种风格唱福丧。啊哈，我要飞到天上，大家都知道佢嗰只成名作叫做《天鸟》。啊，究竟女仔唱会点？ 人情豪气轻视，烦恼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似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风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又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将那天了翱翔，啊哈。 啊，真系第一次听女仔唱呢只《天鸟》飞唔飞得起啊？头先会唔会过瘾啊？哇，会飞上个天空嗰种感觉， 系开心， 好好豪放嘅一只歌。咁啊，因为佢嘅豪放感咧，诶，即系嗰个演绎嘅方法，就喺香港咧就即刻诶、全香港都知道有个卢冠廷嘅出现。咁当然啦，多谢阿卢卢，以后咧就真系贡献俾香港乐坛真系好多好多，写咗好多无数咁多好听嘅金曲经典歌，比其他嘅歌手佢自己都有。跟住落嚟咧，我又想讲第一次，第一次听我哋香港嘅一位民歌手唱歌咧。香港都有民歌手系我嘅前辈噃，你知系边个？好少有 你前辈。咁系咪几岁出嚟唱民歌咯？再早过你？ 咁啊唔系，咁佢同我差唔多年纪，但系佢出道早过我啊。咁咧，我就喺学校民歌组嗰度咧，我哋要揾啲歌，咁就会即系有啲朋友、啲同学就买啲卡式带翻嚟噶啦。即系买声卡式带，即系话而家流行紧噶啦嘛，系咪啊？咁佢哋买咗只 Agnes Chan 陈美玲嗰只，咁啊。梗系学噶啦，咁啊一学学咗几只添嘅，咁呢一只咧一定要识噶，因为虽然啲字啊好多啊，当其实觉得咦都几烦，咁多歌词嘅，个歌词咁密嘅，咁原本咧就外国嘅民歌啦，一个加拿大籍嘅好出名嘅即系文化民歌手 Johnny Mitchell 嘅作品，咁唔知点解唔知边一位嘅经理人啦，因为佢嗰阵已经有经理人，就揀咗俾佢唱，就改编咗呢只民歌咧，变咗流行曲式多少少嘅，好轻快嘅。咁但系原装正版咧就非常之民歌，用吉他弹嘅。歌名就当然叫做 Circle Game 啦。咁我觉得呢只歌咧系香港嘅乐坛其中好重要嘅一页嚟。当年嘅陈美玲 Agnes Chan。仲是 teenager 的时候已经灌唱片主持电视节目，每一次都会唱民歌。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onder.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Then the child moved 10 times round the season.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ams. Worse like where you order must appease him. And promises of someday make his dreams.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16 springs and 16 summers gone now.Cartwheels turn to cartwheels through the town. And I tell him, take your time, it won't be long now. Till you drag your feet to slow the circles down.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lders go up and down. We kept it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t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So the years went by, and now the boy is 20. Though his dreams have lost some grandeur coming true, there'll be new dreams, and maybe better dreams and plenty before the last revolving year is through.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And go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好鍾意呢个 circle game， 好鍾意呢个回旋嘅人生。其实人生都系兜来兜去嘅。咁到咗而家个年纪啦，可能又好鍾意啦，搵返起即係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呢，喺游乐场呢玩嗰啲氹氹转，有冇玩过你哋？都有啊。而家都仲有嘅，系咪？我惊有时淘汰咗呢啲童年嘅意事嘅玩意。 而家又唔会淘汰嘅，不过咧，而家嗰啲系安全好多嘅，即系小型啲，同埋会限咗你个唔知乜嘢咁。 啱噶，以前真系好危险嘅。我哋咧有啲曳少少嗰啲男仔咧，咁咧叫啲女仔就上去啦，整整下咧佢就落唔到嚟。点解？因为嗰啲男仔咧疯狂地转去跑动，越转越快，哈哈喊晒啲女仔呢，咁佢哋好开心。以前就好兴系咁，即係玩摇摇板又系咁样。 哇，摇摇板好危险㗎。 其实两样都系，不过而家呢就安全好多啦，即係周边呢都系一啲软淋淋嘅即係护垫喺度，咁跌咗落嚟都唔会损嘅。不过呢而家我諗要限速度，以前真系无限速度㗎，可以。呢啲都系旋转人生，因为人呢都系当你去到咁上下，你都会想返起以前。原来以前呢即係真真正正嘅快乐呢，原来以前嘅生活容易啲㗎，容易啲尋找到。而家都系人生希望尋找快乐㗎嘛，即係做完晒嘢辛苦完一世。想搵啲快乐嘅嘢，原来呢係喎，唔係容易㗎喎。原来细细个嘅时候呢，简简单单嘅生活反而係在旋转人生里面很容易找到快乐。The Circle Game, 天使我又唱英文歌，你又唱一只中文呢有很多歌呢，即是一唱出来呢就是很文歌。原本呢五梁真功呢他都是很有福味道，但是呢因为五梁真功的风格他就不是时时都很福桑这样的。就算佢唱一啲民歌味道嘅歌咧，都好似话好清雅嘅一个女爵士乐手咁样嘅形象啊，佢声音啊各样嘢。咁但系一落到去卢业薇嘅手咧，就即刻变民歌，非常福桑嘅一首歌。五梁真功叫做《一叶舟》。 系啊，呢一首系为什么？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与伤，为什么争斗不断，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更忘颜面无真相，找得到 你身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鬓斑白，光彩是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归，无常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在床上，病榻中许我一吻，怎可永无恙？问为何常存空想，就病谁可免？是众生必须经过，四苦根本是无常。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那许已短袖疲浪。 虽然生老病死，即系头先只歌咧，讲四个阶段，讲生老病死系人生好似必经嘅阶段。咁但系咧，就真系都仲系希望发出好多问号，所以只歌叫做为什么？人生好多为什么嘅，譬如跟住嚟呢只歌咧，亦都唱翻啊，当年 Angus Chan 咧，佢唱咗《Squid Game》之外咧，就唱咗好多呢啲外国嘅民歌。所以我中学嘅时候已经识。已经听过他唱，咁后来发现了呢只歌咧，啊真系有个好可怜的小朋友问为什么？呢、这个可怜的小朋友咧就喺一个孤儿院里边，经过嘅时候问佢点解喊啊？因为佢话我系失明嘅，多数领养嘅都唔系我。我问为什么呢？ As I was slowly passing an orphan's home one day and stopped there for a moment just to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Along a boy was standing and when I asked him why he turned with eyes that could not see and he began to cry.I'm nobody's child, I'm nobody's child, just like a flower, I'm growing wild. No mommy's kisses and no daddy's smile, nobody wants me, I'm nobody's child. People come for children and take them for their own. But they all seem to pass me, and I'm left here all alone. I know they like to take me, but when they see I'm blind, they always take some other child, and I'm left behind. No mommy's arms to hold me or soothe me when I cry. Sometimes it gets so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die. I'd walk the streets of heaven where all the blind can see, and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kids, there'd be a home for me. I'm nobody's child, I'm nobody's child. Just like a flower, I'm growing wild. No mommy's kisses and no daddy's smile. Nobody wants me, I'm nobody's chil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就涉及 N501Y 变异病毒株的一名17岁女子，基因排序分析确认病毒株属于 Alpha 变异病毒株，即是俗称英国变种病毒的 B117。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以本港早前录得的确诊个案的现有 B117 基因组和这宗个案的基因排序进行比对，结果显示这宗个案的基因组和那些 B117 基因组并不吻合。卫生防护中心又表示，透过广东卫生当局的协助，中心取得了深圳近期确诊个案的基因排序，发现个案17岁女子的基因组和那些病毒株并不吻合。本港今日空气质素欠佳，卫生署下昼至到夜晚在多区的监测站持续录得健康风险甚高水平。屯门、元朗甚至郊区的塔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更一度达到10的水平，是近乎最差的一级。至到晚上9点，只有东涌的健康风险稍为回落至高水平。另外，就日前有运载大量金属废料的货船发生火警，引起浓烟波及多区，有区议员批评政府未有交代异味对人体有无害，促请政府提高通报机制效率。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说，改善选举制度、实施港区国安法都对香港带来很大变化。爱国者治港、中央全面管治权等，中央在80年代已经清楚表态，只是当时讲法可能较为宽松。张炳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很多泛民主派政党已经表明不会参加立法会选举，他认为政党应该考虑清楚是不是只是不参加今届选举，如果永远不参选，反问为什么要组成一个政党，认为泛民主派人士在现时的制度下仍然有生存空间。一架的士昨日在中环撞到解放军军营大闸，的士司机涉嫌刑事毁坏和没有许可证进入禁区被捕，现时被扣留调查。

座，剩低是我。今天以后，岸边外座，剩低是我。 关淑怡嘅歌叫做《一首独唱的歌》。其实呢只歌咧，当初唔系叫做一首独唱的歌，系一首我哋第二届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参赛歌曲。原本叫咩名我真系唔记得咗，不过我都有份即系选歌啦。咁呢首歌就系一首旧曲新词嘅得奖作品。咁后来唱片公司因为要录唱片啦，咁就请咗关淑怡去演绎，就改咗呢个名啊，可能要切合翻嗰种情绪啊。我都好少一首独唱的歌，多数咧就好多首共唱的歌。咁譬如话嚟紧演唱会咧，我都会即系最希望嘅就系唱歌有人共鸣啦，吓，仲要睇到大家嘅笑脸啊，吓，睇到大家嘅即系反应啊。咁我觉得咧，即系做演唱会就最开心。咁但系二千靓歌再重聚都好好，因为我嘅感应好强。因为我做得太耐，我知道喺咪嘅后面散播到全世界啦，喺你屋企或者你揸紧车或者你喺工作嘅地方，都可能有啲感应。如果啲歌啱听的话，而喺现场咧，我都唔系一个人独唱嘅，我有我啦、边士啦同埋阿乔。一阵间咧，我哋今晚都系一样，将所有嘅民歌味道同你演绎呢只歌。一位业余嘅创作者创作，但好多时候高手在民间，尤其是民歌，会有独特嘅味道，质朴嘅味道。歌名叫做《青鸟》。 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沾起如梦似的当天。夜外里曾踏过，寄我往云尽处，天际万籁美丽似诗一篇。风声虫鸣在我心细语，仿佛名利已抛身边。那惧怕前路远，终目见云已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萤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漫处，美梦纵然掠过，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如高山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萤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漫片，美梦纵然掠过，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青鸟依 依擦着长夜远去。 一首本身不为太多人知嘅本地作品。如果冇记错咧，应该就系以前咧，阿边时阿达破啦，又系一个教会嘅机构啦。咁有一个歌唱比赛，咁当然全部都系业余嘅参赛者啦。咁又有一个作品嚟参赛，呢一只歌咧就其中一首。咁之后咧就冇咩特别啦，因为如果我哋香港电台，我头先话搞嗰啲城市民歌咧，就赢咗啲都可以换唱片啦，甚至有啲大出名嘅歌手去演绎。咁但系呢个青鸟咧，就后来我哇，即系歌海茫茫之中咧，哇呢只歌真系好听，真系好有感觉，所以就灌录咗嘅。歌名叫做《青鸟》。今日我哋演绎咗好多民歌、福丧，亦都有一啲系本身系流行曲。甚至在一些流行曲唱片里面的抒情歌曲，感觉好民歌，好 feel， 好好福丧。譬如面包乐队 Bread 呢，它里面有几只我很喜欢，尤其是两首，一首叫做 Aubrey， 一首叫做 Diary 日记。 I found her diary underneath the tree I started readingAbout me, the washer written took me by surprise. You never read them in her eyes. Dad said that she had found the love she waited for. Bye. 麵包樂隊叫做 Bread， 因為他的主音歌手叫 David Gase， 又有一把很輕柔很高音的男聲，所以他唱的歌很抒情，而且他大部分的歌都用吉他伴奏為主，所以非常之民歌，所以唔使讲啦，系逢系有啲民歌味嗰啲，我哋就闻到噶，一闻到咧就要，即刻学习啦吓，然后咧就好多嘅机会咧去演绎吓，自己好中意唱呢啲当年好听嘅福桑民歌，歌名叫做 Diary 日记嚟嘅吓，不过小朋友唔好学，因为。头先阿天使唱啦，嗰、那个歌词啦，讲话，我突然间揾到一本日记喺个树底下，我就攞嚟睇啦。 咦？应该老不实惠先系。 老不实惠唔紧要啊，系人哋嘅日记，你唔应该掀开，仲要睇咧，仲要深入咁睇，因为嗰本日记里边讲佢啊。所以佢就动情，哇！乜原来佢，哇！咁样噶，即系咁。咁样就即系窥探咗一个女仔嘅心思，唔好学啊！学下，不如咁样啦。夜晚冇事做啦，上去我哋以前细个就系咁。夏天做咩嘅咧？上天台。我哋以前啲屋咧都有天台，喺天台做咩啊？因为夜晚咧，以前个天空咧，以前香港嘅天空咧就好清嘅。即系讲紧好多年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冇咩污染噶，咁啊，尤其夏天啦，天朗气清嘅时间，我哋见到好多星星。有一只广告歌，佢原本就唔系歌颂星星嘅，佢系歌颂一只手表，其实系广告嚟嘅。咩手表唔讲啦，但系你听歌名你就明啦。Anders Nelson 以前好作好多呢啲广告歌，包括呢一首。 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清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万物相生。耀眼点点星辰，递多少音讯，愿世界多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吹。 生，要眼点点星辰，递多少音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歌名当然叫做《闪闪星辰》。今日嘅二千零九再重聚，文歌未到之夜已经接近尾声，我哋请阿 Vince 喺有进入甜蜜嘅美梦之前唱一只。卢冠廷嘅作品。 Thank you. 朝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